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喺普罗发售，大家可以亲临普罗或者经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遇欲购重速， 邓玉芝就成吉思汗嗰个墓咧，虽然大家唔敢肯定知道嗰个即系具体嘅地点，但系喺几年前咧，应该系有一个美，应该甚至好似我唔记得，如果冇记错，应该 National Geographic 添，即系佢哋应该有一个团咧。去找到那個他們覺得是，即甚至用這個衛星定位儀，就是那個 GPS 去找，但結果怎樣呢，就那個車去到就回車，還有跟著撞到大量的毒蛇，於是乎呢就立刻襯台，立刻走人了。秦始皇的墓就不用說了，秦始皇的墓就是即係我哋講好多次，其實秦始皇墓係我完全喺而家中國嘅技術考古嘅技術能力入邊咧，係完全可以掘嘅。但係係完全冇一路都冇人提出過一個咁嘅要求去開呢個墓嚇，甚至你唔需要開嘅而家，即係譬如喺呢個金字塔係已經成做咗一個類似微創手術咁樣嘅，就係你掘一條管，即係好細嘅管穿入去，跟住你放個。放一個鏡頭入去，就看入邊個情況。但都即使係咁，都唔做咁樣。咁你有冇即係聽聞一啲嘅中國考古學家都係提倡個要求、就是，就係我哋不如試下睇下呢個秦始皇個墓係點樣啦嚇？就喺靈山嗰度噶嘛嚇，聖安。 詳細啲就冇乜，我冇乜追究，冇乜理會。咁而佢最主要咧，佢我諗當佢開嗰陣時咧。他們都會有 很多、怎麼說很多發現的、因為最重要的秦墓呢，它裡面呢整個架構啊，跟我上一節說的比乾的墓的那種傳統的方式呢，它非常之不中國的、其實現在 都在這裡研究呢，就是說因為本身你會知道呢，其實、秦始皇呢他本身都不是一個叫我們所謂的中原人， 好像不是中國人， 是啊，不是中原人。還有他現在這個墓，即是說起這個墓，他之前的這些兵馬俑那些，都原本都說，在這個建造裡面，不是就這樣為了叫做是他要他走之後，他要整一個地下王朝，顯現他那種王朝的威嚴的霸氣，原來跟一個夫人有關的嘛，跟一個他的即其實裡面就有很多很多這些這樣的線索，就令到我們就變成了迷上加迷，他呢就為什麼不會開呢，即其實已經很多發現呢，就第一呢，就這個古墓的形成呢，跟之前的記載呢，我們那時拍秦俑的時間呢，都做了很多 research，李碧華都將佢咧攞咗就放成咗個古仔嘅其中一個關鍵，就係話喺嗰個成個依個古墓咧建立嘅時期，到咗嘅今時今日，啲人去揾呢個古墓嘅嗰個階段咧，係成個西安嘅嗰個區域咧有一個好大嘅改變咗嘅，包括嗰個河流嘅嗰種即係而家我哋所有嘅嗰啲河流係改個道嚟嘅咁啊。 哇！連河流都改埋道， 係啊，改埋道嘅係啦。咁啊，所以咧，即係喺個研究勘察嗰時間咧，就睇到成個嗰個地域咧係有所改變嘅啊。咁啊，嗰個改變係究竟係人為啊，定係嗰個叫天然咧？其實而家大家都考察緊嘅嚇。咁啊，而且嗰、那個墓咧，即係大家都知道話，佢喺嗰個麗山嗰啲位，甚至都已經定到個位嘅時間咧，就你都會知道咧，佢咁樣做嘅時候就都講咗俾大家聽，我已經。不同金字塔咁樣樣，硬兜兜俾樣嘢。嗱，帝王谷，你揾帝王谷咧， 你明你知啦，你明啫。帝王谷係飲你行入去啫嘛嚇，唔使啊。不過即係我入邊仲係有掘，但係秦始皇嗰部咧，基本上咧都係到近年先知道確定喺度噶嘛。 係 嚇，咁啊嗱，我個疑問， 佢同時嗰朱漢嗰個墓咪又一樣咯。 成吉思汗你知佢 成吉思汗冇就連你係即係全部起嗰啲人都要殺曬噶嘛？ 嗯， 好啦，問題就嚟啦，即係用扣，即係同我哋今日轉頭啊，就兩個墓有冇詛咒？ 嗯哼， 即係所謂詛咒意思就係你開咗個墓你就被詛咒。 嗯哼， 而且秦始皇個墓同埋成吉思汗墓就唔係詛咒一個人，係， 嗯， 詛咒佢後邊嘅全部嘅相關嘅勢力。 哦，咁佢係第一人王嚟噶嘛？即係嗰個秦始皇個地位係相當之顯著噶嘛？嚇，啊，以前嘅嗰啲咧就即係上天钦点噶嘛，佢系第一王嚟噶嘛，吓，嗯，即系第一嘅人王嚟噶嘛，嗰，那个系吓，咁佢个地位系好高嘅，咁啊同成吉思汗都系一样咧，佢曾经嗰个征西咩，咁啊同埋大家都喺度考察紧佢嗰个渊源啊，佢， 嗯， 嗰个族群嘅渊源咧，即系唔系咁简单嘅，吓， 嗯， 佢，啊，当你即系挖掘到一个古墓，揾到如果揾到佢嘅 DNA 嘅时候咧。 嗯， 可能我哋歷史係好大改變嘅啦，因為成吉思汗就係已經大家都有咁嘅追查嚟嘅，咁， 嗯， 所以依兩個王者嘅墓咧，我諗佢喺嗰個時期咧，佢都知道咧，佢走咗之後咧，佢應該要用一種咧，即係同其他嘅嗰啲帝王唔同嘅一種 處理方法， 嚇處理方式， 嗯， 嚇，而係就話唔想你打攪佢，同， 嗯， 埋如果你打攪我嘅時候咧。他以他的那個能力呢，即都已經佈置了，就說你打攪我呢，就即根本是即犯了一個很大的一個規條這樣，嗯，所以呢，即這件事就是大家 去跪的時候呢，都是萬事要小心一點， 嗯， 啊，樣就算呢他整，即你說他，會不會好像，去研究那個金字塔呢，整支牆壁鑽個窿這樣來看呢，可能佢做錯都唔奇，唔好講俾你聽啫。 即係做咗， 唔知道，哎，哇！你當咗我妖咁講，唔係嘅，啊，即係話有依個可能咁樣嘅，嗯，因為，除咗嗰，那個咁，我仲要有一個補充嘅嚇，應該呢個都我諗大家都會好有興趣研究嘅。就八十年代嗰時候咧，就揾個我唔記得係 M 幾多號啊，嗰個墓啊，我話因抄翻出嚟俾大家知嗰，那個。是啊，蚩尤的埋葬地，是找到出來的， 嗯， 好像在八十年代那時候 找到，他現在中國有蚩尤廟的，有廟的， 廟就當然有啦， 廟有大 的，那個他的葬身所， 喂，那這些又是不可以掘的， 嗯， 一掘出來又是， 他不是嗱，佢係嗰叫發現 啊， 因為咧，即係嗰個咧就係史上都冇講話有個蚩尤墓嘅， 嗯， 而係最重要咧就係嗰個叫做大戰嘅時期咧，即係皇帝鬥蚩尤嘅時期咧，佢，就喺個戰場上嗰度身亡， 嗯， 然後咧就喺個身亡嗰度咧，就而家係發現咗原來佢嘅嗰個遺體， 嗯， 都係喺個戰場上面嚟。 嗯， 不過咧，就係裡面咧，就係啲，因為嗰啲佢嘅嗰個族人咧，就可能嘅最重要咧，就係佢搬唔翻到佢翻去個家鄉嗰度，要即刻喺嗰度整一個結界， 就地葬 嚇喺嗰度葬，即係費事俾人追啊！嗰個因由噶嘛，咁，而佢裡面咧就亦都咧嗰個葬陪葬嗰時候咧，佢裡面咧就有好多一啲叫陣法整咗喺度嚟嘅，包括咧有啲貝殼咧砌咗啲動物嘅圖騰出嚟咁樣樣嘅，咁啊呢個係一個大發現嘅墓嚟嘅，咁嗰，那個 幾年之前發現嘅事？ 幾十年前嘅啫，嗰，那個係，而且好似都引證咗嚟嘅嚇，咁，我或者揾翻下佢嗰個 number 嗱，咁我哋趁阿幾圖引揾嗰時候，我就補充埋皇帝點樣啦， 嗯， 皇帝咧就唔係死嘅。皇帝咧就跟住打贏咗蚩尤之後就學升仙啊，跟住咧就坐 UFO 飛咗升咗天嘅， 啊，UFO 咧唔係龍嚟啦，所以而家嘅講法咧咧其實即係以前就龍，而家就 UFO， 啦所以你揾到皇帝嗰個墓啊， 即係上咗天㗎啦， 上咗天㗎啦，佢嗰個就，因為佢應該係跟阿廣成子學成仙㗎嘛，即係喺史書入邊嘅記載係嘛，咁， 嗯， 至於蚩尤咧就應該佢嗰個族人咧就一路走過嚟落嚟南方嘅。 唔係佢本身係南方人嚟嘅，嚇南蠻人嚟噶嘛，係， 嗯， 農族嘅族人嚟嘅。咁， 嗯， 而皇帝咧係屬於鳳族噶嘛，咁， 嗯， 啊所以嗰時 啊、皇帝和龍族的個 雷祖呢、嗯、是那個呢是入罪雷祖變成姬姓的嘛、嗯、那個是叫龍鳳呈祥、嗯、是中原文化 的起源的嘛、那個嗯嗯、所以那個蚩尤呢、那個墓不是那個葬身的地方呢是找到出來呢其實就是很一個就是很大的發現的。 但你猜會不會有詛咒呢？ 我想會有的、 嗯、即總之他撞在那裡你就不要搞他了、 嗯是嗯、是你繼續說、 啊、他打仗即打那個地方呢就、有兩個說法，其中我記得是奪鹿、 嗯 嗯 就逐鹿那裡是 不是逐鹿奪鹿、嗯、就應該是河南那邊來的、 嗯 啊那個那個古戰場在古代的歷史上都有記載， 那個叫板什麼 板野 是嘛板嘢噶，嗰、那個每逢農曆嘅五月十六號，嗰、那個都會有嗰個叫山上戴白帽啊，嗰、那個時刻嘅，因為五月十六就係阿蚩尤佢被斬嘅嗰個時刻嚟嘅，咁樣所以嗰個係一個好即係令我叫驚天地泣鬼神嘅一個歷史事件嚟嘅，嗰、那個係啊。 咁、嗯、但係我相信嗰個即使有嗰個墓啊，其實都好簡陋嘅啫，因為係一個即係相當之古老嘅事嚟嘅 嘛。係，揾、到佢個圖啦，就係、是、呢、這個。係，我睇下佢有冇詳細嘅出嚟嚇，揾佢嗰個，揾佢嗰個。 哦，我都見到啦。你對調轉俾啲觀眾睇睇啊。係， 呢、這個你上網去揾蚩尤古墓咧都揾到㗎嚇。佢個 number 應該係 M 唔知咩嗰個係，因為我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咧，就係佢有好多出嗰啲書咧，都係其實未曾認證係蚩尤古墓嘅、嗯、但係咧就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墓咧，就應該咧係好遠古啦，即係喺嗰個叫做係差不多即係差唔多咧，係嗰個時嗰個皇帝鬥蚩尤嗰個時候嘅一啲古墓嚟嘅，咁啊，咁啊，但係好似後來都已經將佢咧即係證明咗，話應該係蚩尤嘅墓嚟嘅，嗰、那個係。 咁、我哋綜合咗幾個嘅呢啲古墓咧，其實我哋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個技術條件咧。就已經成熟噶啦、 嗯， 但係佢真係話哦，要一心一意，要下定決心走去掘咧，其實大家都有相當之大嘅猶豫。咁呢個同西方就相當之唔同啦。西方咧就好堅決嘅，即係因為無論咩理由都好啦。咁、佢就即係走去掘，咁但係掘嗰個係人哋嘅地方，唔係自己嘅地方嚟噶嘛。咁你睇到呢個河南咧，就出土嘅六千五百年啦，唔係六千五百年嘅蚩尤古墓。 古墓 咁咧就個墓上面咧，嗱你去翻嗰個主題嗰度，就係、是、主題係咩啊？龍虎 係、河南出土六千五百年蚩尤古墓，墓主龍虎相隨，且有石虎。即係斧頭個虎啊！ 咁即係換言之，佢都係嗰陣時都係石器時代嚟嘅啫。石虎喎，都未去到金屬時代喎。 佢有斧頭嗰、那個係。咁佢基本上咧，佢嗰場蚩尤皇帝大戰咧，咁嗰個地方啊，嗰樣嘢就即係一直咧，即係都係而家考察嘅嗰個重點地方嚟嘅。嗱，依個你咁明顯啦，睇到嗰、那個 正個人添啦， 嚇成個人，同埋佢嗰個最關鍵咧，即係喺嗰個神話嘅嗰個講嘅時候咧，就講蚩尤係點樣喪生嘅咧，就係佢被斬啊，咁啊斬到一斬到咧，即係嗰個咧就從個膊頭一路斬落去嗰度咧，咁啊呢一個咁嘅描述咧。他哋就睇到呢個墓嘅嗰個， 佢真係個骨係咁樣， 都係嚇，都係咁樣。 同嗰個歷史個記載係咁樣。 係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嗰度咧嚟講咧，就變咗有一個叫做引證啦。咁啊呢個係。 咁如果再揾埋 DNA 冇得意。 係啊，嗱呢個揾出嚟就係佢係喺八十年代嗰陣時，就係做喺嗰度咧，就是、鄱陽西南邊嗰度咧，嗰、那個叫西水波。就想做一個水庫，咁喺個水庫嗰度咧，就係、是、發現咗裡面咧，即係有好多 大大小小咧有30多個武裝嘅嘅、其中咧就呢、這、一個。呢、這個武裝咧，就係咧裡面咧，即係佢哋都 check 到咧，嗰啲文化咧就以距今咧7000年至5000年嘅嗰個時候嚟嘅，咁嗰個係，咁啊，所以呢、這個 哦，仲有啲文物添， 係 嗱，你係咪喺個墓入面挖出嚟嘅？應該唔係啊嘛， 呢個45號， 哦， 嚇45號嘅個墓，嚇。佢嗰個應該60幾嘅嗰個嚇，我揾翻嗰個揾翻佢嗰個號碼出嚟俾大家嗰、那個哦，嗱誒有個叫 M45號， M45號， 係 嗰個墓嚟嘅， 咁啊而家佢考究咧就基本上咧即係都有個因為我後來一直都有 follow 呢一個 case 咧，佢應該而家都其實都比較上都認定咧，依、這個應該係蚩尤嘅古墓嚟㗎啦。咁嗰個係而家，但係點樣去安排啊？佢嗰、那個佢成件事，即係嗰個報告啊，嗰樣嘢係啊，而家就做緊嘅。 唔係，但係近年咧，你睇發覺咧，就係中國嗰、那個。開掘呢啲墓嗰個速度咧係減慢咗嘅，曾經有時係90年代打後咧，就由於大家要爭嗰個旅遊嘅景點啊，你曹操個墓你都揾到啦， 係啦，呢個即係真，但係不過咧聽講咧陳圓圓嘅墓係真係揾到嘅， 陳圓圓嘅墓 係啊，陳圓圓嘅墓係啊，就響雲南嗰邊嚟嘅，嗰個係啊。咁啊，其實蚩尤墓咧，佢裡面咧，即係都我諗，如果你問佢，就算係呢一個咧，即係叫急速下葬嘅嗰個墓咧，佢一定都會有啲結界啊，有啲詛咒喺度嚟嘅嚇。咁樣因為咧，佢成件事咧，佢呢一單嘢啊發生咗之後咧，啊皇帝後來咧，其實都對蚩尤嘅一變咗一家人啊嘛，龍鳳呈祥之後嗰時咧，佢都想安撫呢班戰士嘅嗰啲族群嚇，咁樣但係啲族群咧就係衍生咗後來咧《山海經》一啲嘅傳聞啊，點解會有五族嘅呢啲南方嘅南蠻係會去咗變咗做印第安人嘅咧？去咗美國嘅印第安人咧？ 美洲 呢、這個就其中嘅一個關鍵嚟嘅嚇。咁啊，而且咁佢咧皇帝咧，佢除咗佢自己咧成龍做咗成龍飛升之後之外咧，佢曾經咧即係都話喺嗰個叫神話嘅故事裡面嗰度咧，都講佢好想咧，即係揾翻呢啲五個族群啊，去咗美洲嗰五個族群咧，等佢翻翻嚟去中原。咁樣樣嘅嚇，咁啊喺度即係大家追，即係喺度追嗰度說服佢翻嚟嗰時候咧，咁佢都留低咗一個皇帝嘅一個好重要嘅旗幟，就留咗喺美洲嗰度嘅。咁啊呢啲文物啊或者呢啲咁嘅傳說咧，一直咧由嗰個叫北美洲去到南美洲咧，都有好多印第安人咧都有呢啲咁嘅佢哋嘅祖先古仔。咁啊，曾經咧，即係我哋都有提過嘅嗰個有一個叫甲骨文專家咧，即係個歐陽先生啦，歐陽余明水啊嘅嗰個，即係黃大友啊、黃宗友嘅佢哋嘅嗰啲考古學家都整理曬呢啲咁嘅印第安嘅文化同中國嘅嗰個文化嘅關聯之處喺邊度咁啊？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其實我發覺上網都見到有好多佢哋嗰啲研究啊，都已經登咗上網嘅嗰、那個。係。 咁 anyway 就譬如話呢啲地方嗰啲文物啦、甚至嗰個屍體本身啦，其實嗰個研究價值都好大嘅。咁但係咧而家個科學咧未能處理嗰個迷信嘅問題啊，就係一旦有呢個詛咒嘅時候咧。大家點應付啊？特別係秦始皇個墓啦，那個詛咒係咩咧？就係如果你起咗我墓嘅話咧，就全中國都會大亂嘅。咁呢個詛咒咧係冇人擔當得起，就唔同嗰啲咁即係木乃伊個詛咒咁細翳，嗰啲即係可只係幾個人啊。有時咧，如果秦始皇個墓一開咁樣就全中國有事 不是我即係佢依個講法咧，睇下佢點樣講嘅嚇。因為當時應該嗰、那個唔係叫中國嘅喎。 係啊， 秦朝嗰時佢只啱啱叫即係啱啱叫將嗰個叫做戰國將七國統一咁樣嚇嗰、那個。咁啊，究竟佢依個對答嘅嗰個真正嘅 細節內容係點樣咧嚇？咁啊，好值得研究嘅。 係啦，咁啊要開咗霧先知啦個專集。係啊，好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好，拜拜。